请看啊，请看《十善业道经》啊，第十一面啊，倒数第二行啊，从当中看起。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俗证一切佛法，成就自在神通。这是说立邪见，不但是成就十种殊胜的功德法，如果能够回向无上菩提，这一段经文我们在上来啊总共十个小段里面，每一段都是以这个为戒语。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总结了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话是梵语，古时候翻经，在体例里面呢有五种不翻。这一句是可以翻的，在五不翻里面呢，属于尊重不翻。啊，也就是学佛，学佛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最后希求达到的、得到的是些什么？就是这一句。这一句的意思翻成华文呢，是无上正等正觉。啊，阿翻作无，六度罗翻作上。印度称三，中国正的意思，啊，藐是等，啊，正菩提是觉，啊，为了尊重，保持音译，那么在这一句里面，它有三个层次，就是正觉。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这是学佛人所希求的。如果得到正觉了，在佛法里面就称之为正阿罗汉果了。小乘阿罗汉、辟支佛都是得到正觉。佛给我们说，世间人天也有很聪明的人，他对于宇宙人生有相当的觉悟，但是不成正。就这个正字招牌呀，很难取得。那么佛家讲正的标准是什么呢？必须是我执破了才叫做正。要用金刚经的话来讲呢，大家这个概念就很清楚。无我相，这才称之为正觉。那么世间天人很聪明，我们知道现在许多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他还有我，还有我执，还有法执，那么这个虽然称觉，不能称为正觉。 一定要到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才叫正觉。四相虽然破了，并没有彻底破尽。这个四相是有差等的。比如说我相100%的破了，没有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还有，还没有破尽。为什么呢？我相啊是属于我执。就是执着，执着没有了。这个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是属于分别，是属于妄想。所以这个没有断尽。因此，佛家觉悟分三个阶段。分别断尽了。妄想还没有尽，这个阶层里头啊，叫做正等正觉。等等于佛，诸位要晓得，等于佛它不是佛，只是等于而已。必须这个分别执着。分别妄想都断了，这个时候才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无上正等正觉只有一位，圆教里头圆满的佛果。等觉菩萨以下都属于正等正觉，但是诸位要知道，正等正觉最低的位次是圆教初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四圣法界里面，同而言之，都是属于正觉。虽然他们的层次也有高下不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这个佛就是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属于正觉，不能称为正等正觉。那么在天台大师六即佛判教的，他们是相似即佛，就是四圣法界里面是相似即佛。离开了十法界，这到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这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这个时候是分正即佛，才称之为正等正觉。所以诸位必须要有很清楚的概念，正等正觉是称法身菩萨。没有证得法身的不在这个里面。这个是天台家讲的分证即佛。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我们学佛目标在此地。不是求别的，是求对于宇宙人生呢究竟彻底圆满的觉悟，那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怎么求得呢？你看看此地，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佛将一切善恶归纳为十条。十善。反面就是十恶，立十恶呢就是十善，由此可知善恶体是一个了，是一个体性了。 只是迷悟不同而已。六道里面迷的人多，觉悟的人少啊！尤其是现代的社会，不但迷的人多，而且迷得非常严重。对于圣教，对于善言，不能接纳。这在佛法里面说，业障习气太重了啊！虽然天天在修学，都没有办法入境界。这个境界呢，我们通常讲的佛门呢，没有办法入佛门呢。我们今天都在佛门之外啊，没有进去啊。什么人进去呢？小乘出苦，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这就好像念书一样啊，实信是小学啊。初信位是一年级你已经上了一年级了一年级的条件是什么呢？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这个时候证得小乘初果位如果是圆教菩萨呢，这是实性里头初性位的菩萨，初性位菩萨跟这个小乘初果断烦恼的功夫相同，但是智慧不一样小乘初果须陀洹要跟圆初住初性位的菩萨比，智慧呀就差很大很大华严圆教人家显示的智慧是圆满的，圆融无碍初信位的菩萨都如是了，何况高位的菩萨所以初住菩萨就明心见性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佛在楞严会上所说的烦恼障与所智障这两种障，一切众生的并不相同。圆教初信位的菩萨这两种障都不所以他能证得大乘初信小乘须陀洹烦恼障轻，所智障重，所以他能够断八十八品见惑因为所智障重他智慧不开佛说的这个大乘经教他不能够理解，原因在此地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非常明显阿难尊者他所证的是小乘初果他的智慧很高佛说楞严经你看说到第三卷他就出来赞佛了他懂了 富罗那尊者是四果阿罗汉，富罗那尊者听不懂啊。所以起来向佛请教啊，他初果，他怎么懂了？我四果罗汉怎么没有懂？佛才给他说明啊，阿难是烦恼障重，所以只证这个初果；所智障轻，所以大乘这个经法他能够明了，他能够接受。而富罗那尊者跟阿难恰恰相反，他是烦恼障轻，所以证得四果罗汉，三界八十一品，丝毫他也断了，大乘经教他听不懂啊，所智障重啊。在大乘教学里面，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常常教人看破放下，我们能放下，放下什么？放下烦恼障啊。看破的是破所智障啊。这两种功夫啊，不间断的互相去用啊，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一定要真干啊！而且在我们这个境界里面，一定要先从放下下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啊，佛教给我们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华严圆觉佛是这么说的啊，无量寿经一切皆成佛。大乘经上我们常常看到，凡有佛性皆当作佛，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处世待人接物呢？一定要像善财童子那个修学态度，善财童子心目当中凡夫只有我自己一个我一个人是凡夫，除我一个人之外都是诸佛如来顺境逆境，善人恶人全是诸佛如来化身来度我的，所以他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呢，没有障碍呀。我们今天修行，你说障碍有多少？障碍从哪里来的？从我们不善心所变现出来的。这个大家念这个十善业道经都应该懂啊。前面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呐。我们的心不善呐，看这个人看得眼顺眼起贪爱，看不顺眼起嗔恚，这是不善的心啊。我们的心不真诚，不清净，不平等所以造成菩提道上无量无边的障碍。这个障碍怎么突破呢？善财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 你看他真的是一帆风顺的，遇到文殊菩萨啊，在文殊会下成就了根本智啊，然后老师叫他出去参学。参访53位善知识，他成了究竟圆满的佛果。啊，他每参访一位善知识，他的境界提升一层。啊，吉祥云比丘代表圆教初这个初住菩萨。啊，发心住啊，他参访初住菩萨。他自己就到初住啊，参访海云菩萨，他就升到二住；参访妙住比丘，他就升到三住啊，一直境界往上提升，没有一点挫折。什么原因？做学生的态度好啊！啊，这个事情。印光法师在文钞里都说了很多，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两分诚敬得两分利益。善财童子是具足圆满的诚敬，所以他得圆满利益。啊，你看祖师讲的多么简单，再跟诸位说，做起来也就这么简单。啊，你不肯做就没法子了。为什么不肯做呢？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烦恼习气太重。啊，烦恼里面最大的烦恼，对修行人来说啊，功高我慢。啊，总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等，别人都不如我。啊，我慢高山呐，把自己菩提道上造成障碍。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这才造成许许多多的障碍。啊，你能把这个东西排除，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决定不沾名闻利养，啊，真正的离开了贪嗔痴慢，那我们就跟这个善财童子一样了，对人对事对物真诚恭敬啊，普贤行落实了啊，礼敬诸佛啊，哪是诸佛呢？一切众生是诸佛，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诸佛啊，至诚恭敬，没有一丝毫怠慢的态度啊，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除业障啊，菩提道上哪里会有障碍呢？啊，就华严经好啊，幕后善财跟53位那是佛陀啊，啊，那个善知识是诸佛如来化现的，啊，示现的，啊，示现的，不管是顺境逆境，善人恶人，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啊， 世尊在一代十教里面通陀法门的修学，一生成佛的只有两部经呢、华严善财表演给我们看啊，一生成就。法华经里面龙女八岁成佛，这是做出来给我们看的，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间的人一生成佛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真正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就能成就。所以过去有人问我这个讲经的方法，我写了一篇内典研究的纲领，在你们这个内典讲座之研究这个小册子附在这个后面，你们能看到的。我的答复特别强调，学教成就90%在你修学的态度，方法充其量不过10%而已啊！所以方法不难啊，一个星期可以把你教会啊！你修学的态度啊，决定你自己的成败。我们亲近善知识不是一个人呢，同学很多啊。为什么许许多多同学当中能成就的只有两三个人呢？老师同样教学，不分彼此，一样上课啊，为什么有的能成就，有的不能成就？决定在修学的态度，就是印祖所讲的，一分恭敬得一分利，十分恭敬得十分利。我们过去亲近张家大师，亲近李炳南老居士，乃至于亲近一个在家的方东美先生，我们有十分的沉浸啊，我们能得到一点东西啊，没有这样的恭敬心，你所得到的是皮毛。那么由此可知，能不能成就，是不是老师的指导？不是。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自己不鞠躬啊。为什么呢？他成佛是他自己成佛的。不是佛有能力帮他成佛，佛有能力帮他成佛，我们何必要修行呢？那佛不帮助我们成佛，他就不慈悲了吧？这个是佛都办不到的，完全在你自己诚心诚意修学。所以在四种语言里面，佛法从缘生呢。我们自己具足的清净缘、所缘缘、无间缘，佛对我们的只是正上缘而已。那正上缘再好，我们前面三个缘也不具足，不能成就。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是此地在回向，把自己这个修学的功德与一切众生分享， 自己不要了，与一切众生分享，自己还要一点，我与一切众生共享，我还没有舍掉啊，还有我执在里头，我与一切众生共享，我们要把功德给一切众生分享，里面没有我，你才能够走上菩提道啊！啊，后成佛时殊证一切佛法啊。那么你要懂得什么叫佛法，法就是一切法。对于一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叫做佛。佛是觉悟的意思啊，对于一切法都觉而不迷了啊，成就自在神通，这是德用啊。啊，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能够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就得大自在了啊。神通不是自受用，神通是他受用啊。自受用是自在，他受用是神通啊。你有能力教化一切众生啊。那么这是一个大段落啊。明天这一段呢，佛在此地很慈悲，举一个例子啊，修行十善，把十善落实到六波罗蜜啊，六波罗蜜才圆满呐。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